址洋河南同乡拜祭，墓地面积大约400平方尺，墓碑设计低调和简单，石碑表面未经打磨，没有悼文、照片或者塑像，只是刻有赵子阳、梁伯奇之墓，子女敬立2019年10月的黑色字样。赵子阳的仔赵以军日前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家人获官方口头批准几年前自资购买墓地20年使用权。赵子阳同妻子分别在2005年初和2013年底去世，骨灰一直安放在富强胡同六号四合院。赵家多年来同当局商讨下葬骨灰的问题，直到赵子阳百岁诞辰翌日终于解决。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12点，热带风暴婉红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海峡以东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是天气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07点，跌141点，成交金额58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8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3点，跌111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1.6升6毫，建设银行6.24跌7000，盈富基金27.65跌毫半，友邦保险75.45跌3毫，港交所237.8升8毫，中国平安94.3跌6毫，南光交保服务报43.3今日新上市，华夏沪深343.7跌7.5毫，中国铁塔1.72升一仙，美团点评92.6升0.7。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3。英镑10.094，瑞士法郎7.934，澳元5.356，加元5.969，新西兰元4.991，欧元8.7224，每百日元兑港元7.2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337。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2点，升40点。港金现价报13,9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7美元，卖出1,48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咁即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咁而家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近康庄道桥面。咁就系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意外，而家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呢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桥面灯位。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今日在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的支路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最后在港铁的服务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咁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的其余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是会提早在晚上的10点结束，而机场快线的服务方面由晚上10点起，机场快线只会提供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咁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是将会维持在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在晚上的9点起暂停。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系夏雨，长者医疗券计划有好消息。除了原本的2000元，今年还单次额外发放多1000元医疗券，累积金额上限亦加到8000元了。除了医病，医疗券还可以用来做健康评估或者看牙的。长者他们的家人和护老者

将栖身太空，和你痛也快地进入黑洞。 你哋野佬有佢哋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相聚一刻》。今日我哋请嚟有两位嘉宾啦，有一位系林一峰啦 ，Hi， 系，跟住又开 show 咯， 系， 今次咧就系同一个管弦乐团有合作嘅。 上次我哋倾偈系几时？系 上次你出碟嘅 时 候，中乐团咯。 啊， 系嘛？唔系添啊，中乐团之前啊， 之前就系 travel 落科嘅时候， 系啦。跟住今次见嘅时候，我又唔知道你 travel 咗去好多地方噶啦，应该 系啊， 系啦。跟住翻到嚟嘅时候咧，嚟紧就 为你回来啊嘛。 系啦，跟住有一个九龙之子音乐传奇，咁咧就会系同呢个新世纪青年管弦乐团咧就呢个合作嘅，系啦。咁我哋咧就揾到系佢哋嘅系指挥音乐总监，就系有何嘉莹博士嘅。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啦，我想问今次呢个合作。思源中樂啦，其實你同好多唔同單位都有試過 crossover。 係啊，大大細細乜都有。 係咯，通常你會係點樣選擇？我嚟緊又想試下同佢哋玩，嚟緊試下同佢哋玩。 緣分。 咁呢個緣分係點開始嘅咧？ 不如我哋等阿 Jennifer 講啊。 好啊。 哇！依件事就話説係一年前啦。 係。 咁就我哋一年前咧就係喺。 喺電視台， 電視台啦，我哋有一個籌款節目，咁就我哋管弦樂團咧係現場演奏音樂嘅，咁其中一個環節咧就係同一峰第一次相遇啦。 咁跟住咧我就收到 Jennifer 個電話啦。 係 點解我咁大膽打電話俾佢咧？其實印象好深刻嘅。嗰晚完 show 之後，通常樂手就好興奮咁周圍去揾一啲嘅歌手啊、明星影相啊。 你哋好多， 但係嗰一刻咧。就一封咧，系佢攞住个相机，好 nice 咁样走埋嚟，话同我哋握手影相。你明唔明嗰种感动咧？系好印象深刻嘅。 咁客气嘅。 系啦，咁跟住我咪，我同我一封讲话，哇，好好啊你。咁跟住一封答我就系话，基本礼貌嚟噶嘛。 好開心㗎，影相 好 nice， 咁變咗我覺得好印象深刻。咁因為其實嗰晚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同埋我哋之前都曾經同過好多唔同歌手合作，或者好多唔同嘅藝人合作啦咁樣。咁但一峰俾到我感覺係佢即係好好人啦，當然唱歌亦都係好好聽啦。咁我亦都好覺得佢哋即係我哋樂團同埋一峰咧都會應該係會擦出火花嘅。 紅都面曬啦，我而家就 係啦。咁跟住就開始就發覺，咦？不如我哋試下搞個 show 一齊咁樣樣，直接跳到呢一步㗎啦。 嗯，因为我哋本身乐团咧喺依几年间咧都系荃湾大会堂嘅场地伙伴嚟嘅，咁基于依一个嘅机缘啦，咁我哋系有一个三年计划，就系叫做艺人集作，咁。我觉得我其中一年我点都想有一封喺我哋当中，咁我就系系啦，即系所以就正式邀请啦，胆粗粗咁又估唔到一封一开始就话应承， 我就好纯粹嘅个人，我觉得应该做就要做噶啦，咁嗰日收到 Jennifer 电话咧系好机缘巧合嘅都，咁佢话佢同我讲咗有呢一个歌手合作嘅计划啦，咁我就觉得。都是时候喎，咦我又啱做完中乐团喎，嗰阵时我问佢怕唔怕，我啱啱做完中乐团咗，佢话唔怕，咁样，咁就开始谂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大家 win win 嘅咧，咁我就谂下究竟喺一个西乐团嘅 setting 之下，我有啲乜嘢可以 contribute 到出嚟咧，咁我就谂到一集故事歌，嗱嗰集故事咧就系香港。我自己是在九龙大的故事、其实我的创作里面有几部分的一部分就是 Travelogue、Travelogue 就是旅行啊这样的东西另一部分就是跟香港本土情怀都很有关的、譬如我第一张碟第一首歌就已经是雪糕车了港屋村仔的生活了一路讲啊讲啊讲啊其实加加埋埋已经有十几首的了那我、我记得那阵时我都寫呢啲嘢有冇人因為我自己唱得開心嘅啫，咁有冇人聽㗎？大家話俾我聽，其實都 有陣時喺社交網站嗰度留言咧，啲人都會睇某幾首歌嘅。我諗從一個個人嘅角度出發之後，寫出嚟嘅故事就變成大家嘅一個共鳴咧，都係一個好可貴嘅經驗嚟嘅。咁加埋埋呢一扎歌咧，我就覺得可以同新世紀青年管弦樂團有一個好好嘅點頭握手擁抱啦。咁啊，為咗呢一個九龍之子音樂傳記啊，叫做係好猛嘅個名。 係啊， 咁我就 啊寫咗條龍咁，好似 廣島王 啲又寫咗幾首新歌嘅。咁我覺得如果可以同樂團喺一個演出嗰度有兩首新歌發表咧，將會係對於我哋嘅成長一個好隆重嘅致敬同埋點頭。 背上過重書包放學，看看店裏伸到不合，穿梭機快快四點開。一家七口三百尺內，各有各奔分，一個電視劇晚晚都精彩。叮叮當當下笨重音響戰帶催促小事快下來，迷住了傾刻開心了，每當聽到雪糕車靠近，風火也用掉。紅綠燈飛機一起跳，你出包我出展，他有得輸贏繼續笑。 因為佢哋頭先你都提到，可能到而家可能喺 social media 上面，咁間唔時都有好多首歌會係提翻啊呢首好有本土情懷啊、香港情懷啊。通常詢問度最高嘅會係邊幾首歌？ 紅河村 啊， 阿瓊姐哦， 因為我哋今年咧即係金曲咧嚟緊，你會揾一個攝影合作啦。咁佢攝影，我哋就想佢去勻香港好多嘅地方啦。咁我哋就想佢建議一啲 background music。佢第一首就揀咗呢一首， 哦係啊， 係啊， 嗱又中啦， 跟住你頭先一講嘅時候，即刻，哎，我仲爭啲稿未寫， 應該可以做啲 research， 做啲 research， 直情揾個創作人嚟講一講呢個故事係啲咩咧？ 好啊好啊，我真係好多好多嘢可以講嘅， 係， 每一個故事咧，雖然好個人啦嚇， yeah. 但其實講完出嚟之後咧，大家揾到好多自己嘅片段。我覺得呢個都幾可愛啊！呢、這個地方，呢、這個創作可貴嘅地方就係可以幫人講到一啲、自己未諗到嘅諗法，或者幫人出口氣啊，嚇喊一場啊咁樣。咁除咗有紅河村之外，仲有一首歌叫《活下來》嘅。 我背起心愛吉他，放棄多少好天氣。曾试过通宵达旦，要吉他练出好功架。谁教我坚守心中理想？谁用自我找到美丽形象？一吉他，一个神话。某天暑假下午，我于家中看电视。那个他伤势极重，救不到，终于不治。头条新闻太突然了，我饭也不吃，走上街一瞬间，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他竟走了，如此匆匆一别，谁都不知怎招架。我整天双手插袋，球场上你哭得死去活来。那天差点相信神话必须熄灭，而师长啰嗦的教诲重复于心中重击，初次明了为何要珍惜身边所爱。 活下来呢首歌咧系讲从黄家驹开始讲嘅，但系我唱片嗰阵时候咧，我就冇唱黄家驹呢三个字，我净系唱他啫。但系事过境迁啦吓，都隔咗咁多年，我觉得有啲历史沉淀咗之后，大家需要面对翻个事实。冇错，黄家驹真系走咗，所以就唔系他竟走了，系黄家驹竟走了啦。咁但一路讲落去咧，我讲咗好多用咗好多香港流行文化嘅 icon 喺里面嘅，譬如有徐小凤啦、徐小凤，大家有冇印象咧？睇过啲片嘅话啦吓，佢以前系中意着波波裙噶嘛，喺演唱会，系啦，大家都会记得呢个画面噶。 咁但系你谂下，佢收埋嗰啲小朋友而家几大啊？大过我啦，应该。系啦，咁所以 我新嘅挑战，收埋好多成年人啦。 咁就真系条裙真 系 好大。 系啦， 咁其中一首歌词就系徐小凤开的演唱会，长裙下那些小子都已长高啦，系就咁样。咁一路讲讲讲讲讲，讲到最尾。最尾个副歌我今次为咗呢个演出改咗嘅，就系本来系彭督终于走了，连詹叔都不在。其实呢个 keep 翻嘅，咁我跟住落去改嗰几句咧，就系彭督终于走了，连詹叔都不在。At seventeen 可一不可再，跟住有煲呆称 CY 老董全部离开，没法数清功过。跟住几多次咁讲，去翻嗰个活下来嗰个 theme， 我觉得我可能我同我比其他歌手有幸運嘅地方咧，就係我因為自己可以揸主意啊，有好多歌咧我都可以即係寫完就自己錄埋添咁樣，亦都冇嗰個去趕流行嗰個壓力。咁依啲咁嘅創作，依啲我頭先講嗰幾首創作咧，基本上冇考慮過市場究竟要啲咩㗎，即係咁樣。咁但係。通常冇考慮市場嘅情況之下咧，佢哋自己就會有自己條路、自己嘅生命嘅嗰啲歌，就好似冇上過榜咁滯嘅，其實都咁，但係會有人記得。好似阿瓊頭先講嗰位導演嘅一講一講何珠喎，咁嚇好得意喎呢個。 看小小窗框中的海闊天空，露台灰灰的汽車聲整天騷動。离家数百米之外，一个叫启德的天堂，飞机升降载着我每个盼望。榕树下看不懂所有奇谷，笼中相思着很想飞远方。村中布满心思，不要走得这么匆忙，下去秋又来，记着会有几个。骑单车步奔向大美都，乘巴士火车都多么远，真好。沿海的每串公路通向市区的心脏，距离有时我更加向往。心跳加速，阳光斑斓，有座窗边的你可偷看，在慈云山的球场七号，相约尖沙咀海旁，定了十年以后再抱一趟。窗边的你今天也愉快吗？里有谁愿为你兑现承诺？要守规则，盼有一天攀上高峰，或燃烧青春要精彩，不计较收获，寻找中各有失落，都有惊喜，匆匆闪过每个笑脸，蕴藏了多少沧桑。还未及着地，又要即将再起飞。从机舱中看这小岛一片灯火，红河村的每个心思飞向天。有爱上我。 穿的每个希望，漂泊于天边海旁。我庆幸你没有爱上。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阵计划星期日举行九龙游行，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将会提出上诉。副召集人陈浩焕质疑警方冇考虑过去同民阵开会期间嘅讨论，当时警方交通部认同民阵嘅路线，对其他人影响最少。佢又话今次主题系独立调查，重组警队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质疑警方因为系持份者之一而发出反对通知书。佢提到大部分市民喺民调中反映重组警队嘅诉求，市民要透过游行集会表达诉求，但若果唔批准和平游行，反问市民点样表达意见。美国众议院早前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若果有人认为某一国家透过单方面措施可以影响香港原本享有的，例如单独关税区或自主的贸易政策，这些措施是多此一举。邱腾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表示，香港不单止是同一个国家进行贸易，那个国家无论有几大或有几大的影响力，只是一个双边关系。香港的多边关系、对外贸易和对外关系是建基于基本法赋予香港独特地位。他又说，有些人前往其他地方试图影响当地政界，从而影响香港情况，这样是多此一举，缘木求鱼，香港的经济经贸政策不需要让人避息。八三一太子站事件其中一名被捕的15岁男童获法庭裁定无需接受保护令，驳回警方申请。警方早前向法庭申请保护令，将男童交由社会福利处决定是否需要特别看管。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少年庭处理，裁判官根据男童的社会福利主任报告，考虑他的背景、学校和家庭关系之后，认为男童无需接受保护令。辩方资深大律师潘希引述福利报告说，男童无论在学业和校外活动都有出色表现，是一名乐于助人和负责任的学生，和家人关系良好。辩方又说，警方当日在太子站 B 出口附近拘捕男童，但该处是他回家必经之路。男童当时只是身穿黑色 T 恤，以及背囊里面被搜出一对黑色手套和口罩，认为警方并没有证据证明男童曾经参与非法行为，他亦都没有违反宵禁令。墨西哥保安部队和一个毒品集团的成员爆发激烈冲突，事发在西北部城市富里亚堪。传媒形容当地有如战场，多架车着火焚烧，街上有大批军方车辆。官方暂时没有死亡报告，但传媒拍摄的照片显示有人瞓在地上，并形容明显是遗体。州政府说，当局较早前在富里亚堪进行例行巡查，在一间屋内发现这个毒品集团其中的名头目，集团成员其后向警方发动大规模袭击，希望救走他，他其后获警方释放。这名头目是目前在美国服刑的墨西哥大毒枭古斯曼的仔，现年20多岁，在集团内地位举足轻重。古斯曼是这个毒品集团的前领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95点，跌152点，成交金额63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8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3点，跌111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1.6升6毫，建设银行6.2毫3跌8仙，盈富基金27.65跌0.5毫，友邦保险75.55跌2毫。港交所238元升1元，中国平安94.3跌6毫，华夏沪深343.8跌6.5毫。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Just feel that groove, move to the music. 我哋頭先因為阿一峰都講啦，即係今次呢個 show 嘅 title 咧，《九龍之子音樂傳記》 喎，有啲紋身喺度。 但係我想問嗱，香港係香港九龍新界三個大嘅地方啊，你覺得九龍有咩一個係特別之處嘅咧？即係同另外兩個地方去到 啊，冇啊，我喺度大啫嘛，咁啱 哦，即係我講九龍特別有種精神，特別密集啲啊，定諸如此類啊，即係 如果要講翻轉頭咧。就真係平民啲嘅， 係地啲 嗱地啲嘅，真嘅。咁我細個就喺九龍嘅啟德機場隔離大嘅、yeah. 平石村， 係、 啊、有所以你係細細個見過飛機飛過嗰啲人嚟， 係啊喺頭頂飛過都有， 好多人都見過㗎啦。 我冇啊，嚇我冇噶， 即係你出世嘅時候已經去咗赤鱲角㗎啦， 唔係 個機場。定系你冇出过九龙啊？ 因为我新界之旅嚟， 仲话冇叫飞机啊？咁样，你讲翻平石村先啦，咁 啊，平石村咧就喺正启德机场隔篱嘅。如果你唔计嗰啲飞机引擎声嘅话咧，基本上成件事都几刺激同埋浪漫嘅。但 系 有埋边个飞机引擎声咧，就系一个嘈字，一个震耳欲聋，唔系人感品嘅声响，系一个地狱嚟嘅声音嚟嘅，基本上。但系当你喺嗰度大嘅时候咧，你会做咩啊？咁咪 live with it 咯，咁、 嗯、 都要噶啦。 嗯、 但其实平石村唔系重灾区，彩虹村、启业村都唔系重灾区，九龙城先系重灾区。 系 飞机引擎声都系日头啫，同埋都唔系头顶，喺隔篱啫，喺、嗯、九龙城居住嘅朋友咧，直情喺头顶。 系啊。 都身高少少就摸到噶啦，架飛機降落緊嗰陣時候，咁我嗰陣時有兩位親戚咧喺嗰度，喺嗰啲舊樓嗰度設廠，咁我有陣時會跟嫲嫲過去探佢哋，咁有嗌飛機啊呢啲咁嘅嘢咧，呢啲動作咧全部都做過噶啦，同埋我真係爭少少就摸到架飛機噶啦，當年，咁啊後屘就將呢啲咁樣嘅感覺啊，呢啲少少片段歷史呢啲嘢咧，就寫咗落《浪漫九龍城》呢首歌。我谂好多由七八十年代出生嘅朋友咧，都有呢个经验， yeah. 就系、是、其实冇乜资源嘅啫嘛，细细个嘅时候，但系当你冇资源嗰阵时候咧，就会有你嘅想象力可以无穷啊嘛，同埋都系好似 Harry Potter 咁啊，大家嗰啲穷小子啊，乜乜乜啊咁嗰啲啊，其实系俾你嘅试炼嚟嘅啫，咁、 yeah. 你读完书之后。就有得揀，你咪揀其他嘢咯。咁、你可以揀繼續埋怨，定係令自己更好，又或者令個世界點咁樣？呢樣嘢全部都係自己揀嘅。咁我覺得而家都可以俾到啲力量大家嘅。非關事件，而是看法。 空姐的化妝很勁。同行机师制服也很型，黑与白如印巴直降落起飞，满脸憧憬。通过寨城讲经验，每段路感觉刺激新鲜。巴士多到有些乱，送往台古迹位置不远，吃饭宵夜又有出口店，富豪酒店有好光景，放学打机学会些本领，就算闷挨飞机也很高兴，就算坏，始终也算生性。 我 见阿 Jennifer 喺度隔篱都，一封讲故事系咪好好听咧？ 你咧？哇！真系今日听完之后，我好期待个音乐会咯。 我都系啊。 但我想问阿 Jennifer 咧，咁譬如喺一路喺度筹备紧呢个 show 嘅时候，会唔会都令到你又谂翻起以前一啲童年嘅往事啊，或者香港成你喺香港成长嘅啲片段啊咁样嘅咧？其实， 我就香港人嚟嘅。香港之旅啦， 港島之旅，港九新界齊曬啦咁樣嚇。 咁啊，我對飛機都有種感覺嘅，雖然我就未試過嗌飛機，都未試過去摸飛機，但唔知點解我覺得飛機可以帶我哋去好遠，可以係一啲係好開心嘅地方咁樣嘅。特別係今日，其實我反而都有好強烈感覺。頭先聽見波波群，係啦，波波群嗰班小朋友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好似我哋樂團咁。話説我哋樂團今年都已經20+1啦，係啦。咁即係其實雖然未至於係小朋友啦，都係一班年青人都到今日咧都成長啦。所以其實 MYO 都會係即係好似一封咁樣係即係見證住一啲事情去成長向長大一個好多故事喺當中咯。 係，但係當初點解會想成立呢一個嘅管弦樂團？ 呢個問題就通常一定會問噶啦。咁就係其實源於就我本身除咗係 MYO 嘅指揮之外咧，我本身係指都好多間嘅中小學嘅管弦樂團。咁就係想當年20+1年前啦，咁就 佢點都唔肯講21噶啦。 係啦，咁咧就會係當時指緊一啲中小學樂團。咁佢哋有啲團就你覺得自己對學校對樂團咧係好似可唔可以有得更加多發揮機會可以出去玩一下，或者有時小學畢咗業啦，咁升到中學又未必有樂團俾佢，咁就變咗我突然間諗，不如我自己form隊啊，咁同埋嗰陣我自己人生都有三個 dream 啦嚇，依個都係其中嘅 dream， 就我想成立自己嘅管弦樂團咁樣嘅，咁所以喺個時候就 set up 咗一隊青年管弦樂團，咁啊點知玩一下玩一下就玩到今時今日咁多年之後，同埋嗰班仔女啦嚇都大個曬啦， 都有自己嘅仔女添， 係都有大個。自己嘅仔女啦， 所以一路系有某啲依然系核心嘅成员喺中间， 有系有好多核心成员系啦，亦都有新血加入我哋当中啦，亦都系，所以系一个好有回忆、好有感受嘅一个乐团啦。 Okay， 中间有冇经历过啲挑战嘅咧？ 当然有啦，其实喺香港搞艺术、搞乐团其实系好困难噶。咁我哋都有我哋嘅高潮，我哋有我哋嘅低谷啦。不过就系咬紧牙关要过啦。咁香港嚟讲，其实就搞團搞演出，咁你可能直接就咁喂咁多團去搞演出，你啲票房啊，或者你點樣去賣飛啊，咁各樣呢啲係好基本嘅嘢啦。但其實 MYO 仲經歷過我哋排練場地， okay， 我哋都曾經經歷過係好似啲朝學晚拆咁樣嘅排練形式嚇。 排練真係最難，因為我哋之前都試過一個 show 咧，係同一隊 orchestra 合作啦。咁我哋睇過佢哋兩次彩排啦。好似非洲動物大遷徙咁困難，因為佢有啲樂器之前大訓過我，咁呢個有啲誇張啦。但係我就喺度諗，佢哋每一次彩排嘅時候都係非常之大陣仗，有啲你見到好細粒嘅女仔拖住勁大嘅樂器啊咁樣，所以你會見到嗰個恆心，即係佢仲肯玩，仲玩咁多年，嗰樣嘢係一件好匪夷所思嘅事。 咁好開心睇見有啲樂手去因為參加咗樂團，令到佢對音樂嘅興趣更加濃厚，跟住選擇咗去主修音樂，甚至到今時今日成為咗音樂嘅老師。音樂人咁樣，依樣都好開心嘅睇。 O、okay， K， 所以呢啲都算係低潮之中，亦都係睇到個高潮嘅地方。 希望嚟嘅 喺邊一度啦，咁樣。咁所以睇下就嚟緊你哋兩個嗰個合作究竟會係點樣樣咧？因為港島同九龍嘅一個跨區 港島之旅，九龍之 一個跨區嘅合作究竟係點咧？ 生活在忙不必感嘆，啟德開到夜晚。棉花糖卷了云彩一抹，过山车飞过炎夏，五彩灯饰蜡烛在新蒲岗，为工业区着色，城市有小奇迹。回旋木马，世界中心继续转，转出几多笑脸，停下了人换了，延续快乐摩天轮又再升起，在世界之巅，碰碰车等你坐上，咖啡杯兴奋没完，这一切不需变，就算在原地不前，平衡着这瞬息万变。 但剛才一峰都有提過咧，就係喺呢個 show 上面咧，會有啲新歌發表嘅，有兩首新歌發表嘅。咁其中一首咧就叫《世界中心繼續轉》，係啦，呢首就係一首新歌嚟嘅。 呢首系我酝酿咗好耐，都写咗好耐噶啦。其实咧，有啲咩会转啦？呢个世界摩天轮啊，回旋木马嗰啲嘢啦吓。咁香港咧就曾经出现过呢啲转转下嘅嘢嘅，就喺九龙嘅两个 theme park， 有一个咧就叫做启德游乐场，启德机场之前嘅游乐场，就喺新蒲岗工厂大厦隔篱嘅啫。咁另外一個就係麗園啦， 你好適合帶有啲舊區嘅導賞團， 係咩？冇曬拆曬，冇得相啊！呢啲嘢， 好記得好清楚，邊個街幾多號？ 嗱，大家唔好誤會，我係好贊成市區其實係要重建嘅，有啲嘢，有啲嘢唔可以即係 keep 住喺度變博物館，又或者唔用得咧，咁係好嘥嘅。咁 conservation 啊，有一個叫文嘅保育咧，保育唔係咩保留去唔拆就係保育噶嘛，而係要啲嘢活化，要將一啲舊嘅嘢同而家嘅時代吻合，然之後又有個前瞻性喺度嘅。咁但係有啲嘢咧就真係。冇咗就冇咗啦，譬如麗園石像啦， yeah. 以前麗園一隻大笨象噶，系應該係印度像嚟噶，我印象中嚇。 呢個就唔知道， 我都唔知噶，我都唔知道咩像。係咁，我就見過佢，同埋一路老落去嚇。咁啟德嘅遊樂場都冇人去啦。咁點解我會知咧？因為我住平石村啦，咁我好多阿姨咧，以前咧喺呢個製衣廠翻工嘅，咁啊知道價布咯，知道邊度鋪啊咁樣。我都去過幾次嘅。咁有啲訂香口膠啊，哈哈鏡。咁嗰啲嘢咧，就我嚟呃細路嗰啲嘢咧，我全部都玩過嘅。咁樣呢啲回憶嘅碎片啦，就係咁就組成咗呢個世界中心繼續轉呢個歌詞。但係我講嘅咧，唔係不斷咁向後望，而係喺我同大家分享三句歌詞啦。第一段副歌完嘅時候，就係有啲嘢咧就唔使變嘅，因為佢哋就讓佢哋在原地不前，平衡著。这信息万变啦，好啦，咁第二段嘅副歌最尾咧就系、是、有啲嘢你话佢唔变，你话你喺度话佢啊，而且你都唔变嘅，就好难敌过呢个信息万变嘅，你走吧啦咁样吓，咁第三个咧就系、是、有啲嘢真系变咗啦，但系佢可以于心内燃亮每天，谁又怕信息万变？我谂每一日。每一个世界每一个角落咧都喺度变紧嘅，咁我哋唔可以 hold 住啲时间唔喐噶嘛，咁亦都唔可以围住自己转噶嘛，个另一个世界，要点样去 cope with change 咯？吓、我讲嘅精神就一样嘢啦。我头先咪话有两首新歌嘅，咁呢首歌就喺个原地嗰度转啦，吓咁讲呢个九龙嘅历史啦。另一个咧就系每日都发生紧嘅，我就将香港两种雀写咗落去，最大嘅麻鹰同埋最细嘅麻雀都可以喺香港市内见到嘅，就唔止九龙咁简单啦。 吓 咁究竟大家喺度营营役役生活紧嗰阵时候啦，好自由飞翔嘅雀仔点睇我哋咧？就系咁，呢首歌就 系 讲呢啲嘢嘅啫。但我由头到尾咧，所有 storytelling 呢一系列嘅歌咧，我都冇提供答案俾大家。呢个亦都系作为创作人应该要唔系应该吓，我作为一个创作人选择嘅同大家沟通嘅方法，一个取态就系我可以提出好多问题，我可以描绘好多图画，好多故事。等你自己揀，價值觀是你的。咁麻鷹與麻雀都是提出呢一個關於好多生活嘅問題。係咁、你自己揾答案啦。咁樣好唔負責任啊！咁樣 都唔係啊。如果我有麻鷹，我諗緊我嗰篤嘢究竟會跌落邊個頭嗰度？ 嗱，揀邊個跌落去好咧？ 我真係好咁有詩意同咁有文化意識嘅一件事，摧毀咗， 好現實啊，好實在。好貼地， 係啦咁樣。喂，咁期待你哋兩個單位啦，即係呢一個係即係一個新嘅合作啦。咁睇下點樣可以將我哋香港呢一啲我哋好多回憶啊、情感啊等等，我哋融化喺一個嘅 concert 入邊啦，咁樣。咁啊，多謝曬一峰，同埋多謝曬 Jennifer，thank you。 沾上白衬衣，将汽水袋变做戒指，有 谁过来也是我的见识，前路永没有尽处，没有限时，而我终于可出走看世界，还有信心相信有谁憧憬看着明天，有谁不舍每段往事，天在风展确实只差一线，谁在我乐意站于此刻此处，谁快也愿意冒险再有意思，而我终于可出走看世界，还有信心相信也愉快，有些责任有些理解，还有信心，身心也愉快，有些好奇，有些理解，而我终于可出走看世界，还有信心。 听到嚟自林一峰， 我终于可出走。 上年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出走》。 来斗快斗快赶上路去，来现实务实夜来快入睡，无谓温暖思想作对。来斗快斗快赶上路去，来现实务实夜来快安睡，凌晨一声不追问。怎么实现来快入睡，仍然困在身上绝对，我的直觉迷失梦里，这飘荡里迷失下去，我得下快为如去，要生活哪以为对的事，都快到泪 钟之前揾嚟香港呢一队嘅组合，佢哋嘅名字叫做 Per Se。 放手做个野孩子，看天下那已为对的诗，痛快故事改写满意。看天地看到如此，长万亿根刺透亦活生愿意，在生人人好似。 灵感咧系嚟自杯面嘅历史嘅，所以成首歌系得三分钟咁长。嚟自 Percy 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名称叫做《斗快》。 党嘅议员同埋部分工党议员。天气方面，一股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12点，热带风暴碗红集结喺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海峡以东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天气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09点，跌139点，成交金额69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8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3点，跌11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0.8跌2毫，建设银行6.27跌4仙，盈富基金27.65跌0.5，友邦保险75.25跌5毫，港交所238.4升4，中国平安94.7跌2毫，华夏沪深343.75跌7毫，美团点评92.8升9，中国铁塔1.72升1仙。南光家宝服务新上市报42.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4，英镑10.103，瑞士法郎7.943，澳元5.365，加元5.973，新西兰元5.001，欧元8.7286。每百日元对港元7.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63。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2点，升40点。港金现价报1397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81美元，卖出148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康庄道去洪隧方向，即系洪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系大消散。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在路面方面，港岛区南区的浅水湾道近住嘉伦角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今日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加士居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九龙湾港铁站。咁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亦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咁而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博康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响秋天干燥嘅季节，边首歌可以润泽心灵呢？ 今日我想送俾你嘅系 Leon 嘅《深秋的黎明》。 神州的这样一个黎明， 嚟到深秋嘅时间，听住黎明呢首国语经典，净喺声音嘅世界里面，都听得出一份有红叶嘅诗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同六，深宵二至六。轻谈浅唱不夜天， 你好，我是艾力。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4:09扫动音乐，预告一间节目咧，阿琼会同大家连线去北京嘅，为大家介绍嘅系内地嘅，而家据称系第一嘅男子组合。咁但系如果我话佢哋两个组合成男子组合咧，其他人都应该企埋一边噶啦。 没有了联络，后来的生活，我倒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护着我，连抱怨都没有，电话开始多，总不对我说，不喜欢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自都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说还不哭让我走。 我想他们两个就很难组合成组合的，那有机会合唱都是一件挺好的事情的。简历周杰伦和五月天的阿信合唱的作品说好不哭。 电话开始多，从不对我说，不习惯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想自由的我，到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说还不哭让我走，你怎么都没有，却还为我的梦加油， 周杰伦作曲填词有方文山，周杰伦同埋五月天阿信合唱嘅作品《说好不哭》。 苏童华语乐坛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北京。 苏童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北京，先欢迎三蛇线 Sanshi 你好。 大家好，每个月见一次，我又来了，我是 Sanshi。 今日好感动嘅，就系、是、因为三蛇咧，即系据闻咧系病咗好耐嘅，但系咧都坚持咧，即系介绍一啲音乐俾我哋识啦，所以关心一下三蛇线，身体状况还好吗 ？OK， 就是刚刚痊愈，对。 嗯，好啦，快啲好翻啦，好唔好啊？因为即系流感高峰期咧，唔好翻就好耐都好唔翻噶啦，咁样。咁今日咧，三齐介绍嘅呢一个系内地嘅男团啦，十一人嘅一个男子组合啦。咁必须要讲，即系我谂内地依家系太多呢啲男团女团啦，所以喺三齐介绍之前咧，阿琼系一啲印象都冇嘅。咁佢哋呢个十一人嘅男子组合咧，个名叫做就叫做 Rise。但系咧佢唔系 R I S E 咁简单嘅，佢个 I 咧其实系一嚟嘅，所以佢哋个名咧又可以读成 R1SE 咁样嘅，咁系十一人嘅男子组合啦，所以都要交俾三石介绍下先。 真的是 Rise， 我对大家也是叫 Rise 也没有关系，对，嗯、因为 Rise 他现在应该算是中国 Number One 的这个男团，因为另外一个 Number One 已经解散了。 如果本来应该系边个噶？ 另外一个是 9% 哦， 刚刚解散。 可唔可以问下点解 9% 会解散嘅 ？9% 是一个偶像练习生的节目里面出来的男团嘛。然后 Rise 是另外一个叫做创造营2019，其实就是我们在可能日本、在韩国都有看到的 Produce 101的那个在中国版的推出的男团。所以他们两个的性质很相似， 嗯， 然后呢，性质相似，这两个，而且这些团在日本跟韩国好像当地都是限定组合，就是一年之后解散，或者是一年半解散， 哦， 然后一年之内，对对，通过比赛，大家101个男生选出最优秀的，9% 是选了9个 ，Rise 选了11个这样子出道的， 嗯， 所以旧的解散了，新的就变 number one 了。 OK， 咁但系可唔可以问一下，其实呢、這个 Rise 佢都系限定团嚟嘅，即系头先好似你话斋，可能一年或者一年半之后，佢哋都会解散，团员都会有各自嘅发展，系咪都系咁噶？ 他们很快应该也会解散。 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都之前听过三石啊，其他连线嘉宾都有介绍过啲限定嘅男团嘅，但我就想问一下，咁呢一年半一齐嗰、那个意义系咩咧？ 意义其实是想要通过这一年半时间，可能一边是给可能最初跟他们一起看节目成长的歌迷有一个很好的集体回忆吧，另一方面也是其实包括韩国很多男团他们也会发展到后来都会变成有人单飞啊 solo 这样子，然后所以他这个限定的时间之后过了之后他们解散就会有那个就会有更优秀的，可能比如说有曾经第五名也许后来更红，或者是曾经的第一名变不红，有可能就是未来会有这样子一个还蛮好看的一个戏剧变化， 嗯， 而且人太多很难管的。 人太多咧，嗰、那个系我都明嘅，无论系唱片公司定系经纪人公司，都好难去管理啊、操控啊咁样。但系我想知道，即系如果系一场明知道会分手嘅恋爱啦，我哋咁讲啦，因为即系你都知道年半之后或者一年之后就会解散嘅时候，咁其实会唔会影响到歌迷嘅热情咧？ 不会啊，粉丝喜欢完这个就可以喜欢下一个了。 啊， 其实现在很多的粉丝好像大家喜欢人一个偶像的时间都不会太久，有时候3个月、有时候半年，真的能喜欢一年半已经很不容易了。 唉，所以其实依家做明星都真係好难嘅。头先三世就讲到话，而家啲 fans 好易变心嘅，即係唔似得我哋以前啦。可能即係你谂下香港八十年代追个歌手係可以追40-50年咁样噶嘛，即係可能呢一世都係追随佢啊，买佢嘅 CD 啊、唱片咁样。Let's get it. Black black， 吹风平台关我不住。I'm in hot shot， on the phone里人物。我不是手机程序无法再用公式，怪自定游戏模式不能被谁更新。Break that， 不拉，快拿出武器。You better call that， 看我带你 be free。潮流淹没潮流 ，wrong and wrong again， 我会证明我无限的可能。自由穿梭，极限压力。身体摆脱地心引力，没规则是我们独有规则。This is the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Na na na na na. 頭先三四都話而家係內地即係、就是、算係 number one 第一嘅男團啦咁樣。喺音樂風格上有冇啲一啲特色可以同我哋介紹下？ 有，他就是因為這個男團和其他的男團風格很不一樣，所以我還蠻喜歡他們的。其他內地男團，大家或者是去模仿美国的多一点，或者是模仿就是 K-pop 模仿韩国那边多一点了、然后这个男团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其实歌曲什么样的风格都有，美式的韩式的都有，我偏偏特别喜欢有一首歌，他们的谁都别吝啬、那首歌居然是印度风 吓，系啊系啊，我想话呢一首都系我一千零一首听咗佢哋嘅作品嚟。 你有听这首歌？朋友听对不对？ 我系有听到呢一首，真系一千零一首我有听过嘅歌。因为佢个 intro 咧，你听落时候你都有啲惊讶嘅，就系、是、民族风情嚟嘅。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公司敢于选这么样一个就是曲风给他们尝试、也可能是真的希望他们能做出跟其他男团至少不一样的样子或者怎么样。而且其他男团都是选男生很高嘛，身高哗哗哗，可能一八几一九几的身高做那个男团队长。这个 RISE 的队长那个周震南官方身高是172，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到，就是他站在那边永远他们出去他站在最中间，然后周围的人全都比他高，很像就是一群哥哥保护着小弟弟出来闯世界的样子，那个形态也是非常有趣，然后唱歌又很有特色，我就觉得这个团很好玩。 即是其实是一个非典型的那种男团来的，刚才三世都有讲到他们的C位出道，所谓C呢就是、最中间最受欢迎的那个人呢，即是平时我们可能选是即最高大最靓仔那个啦，但其实这个男团的C位呢是一个即官方身高都是一七几的男仔啦，但是其实其他的队员呢一企一排啊，是个个都高过他，即成个凹了下去的一个状态来的。那我们又问回即关于这个C位的这个队长啦，我哋话周震南啦，咁样系人气系真系非常之厉害噶嘛？而家喺内地系嘛？ 非常厉害，因为其实他在这个节目之前，他有参加过另外一个节目《明日之子》，但是当时，只拿到第四名，后来他就自己回去又怎么讲，加强自身技艺，然后重新回来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拿到第一名就出道了。 头先听三石介绍的这个队长周震南呢，咁其实之前是以个人身份参加比赛的时候呢，成绩就好像不是那么好，但是即是几年间不断进步之后呢，现在有很好的成绩呢，就在这一队我们说RISE 当中呢成为了队长，也都是人气最高的一位成员来的。咁但是其实我想跳舞啦，即是歌舞，尤其是劲歌热舞啦，都是男团即是走不甩的命运混嚟噶啦，咁样跳舞风格上面咧，头先讲到嗰首歌系即系印度风啦，但系跳舞方面，尤其是即系我就话咧，跳舞系一个视觉上嘅刺激啊嘛，即系舞蹈方面，三世又点睇佢哋咧？ 舞蹈我倒是觉得还好，舞蹈还好，但是他们舞蹈的拍摄非常厉害，就是我看到他们 MV。他们就这首《谁都别吝啬》的 MV 很多的镜头全部是在下面往上拍，就是很容易拍到人双下巴的角度， 是低炒我们说这种 拍他们没有人，结果没有拍到双下巴，非常厉害，我觉得也是非常自信，真的是 我想其实因为即系可能好多嘅呢啲嘅偶像练习嘅节目啦，都有相应嘅一啲团体嘅出道啦，于是乎可能大家都真系要喺当中发掘一条新嘅路向或者新嘅发展方向咧，先可以吸引到多啲 fans 嘅咁样。咁今日咧三少我哋介绍嘅呢个啦 ，RISE 啦 ，R 但系一嚟噶系 R1SE 嘅呢个11人嘅内地男子组合，多谢三少，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谁先到 baby， 钞票里面的生活比现实中好看，想要还原的世界颠倒且缓慢，谁心的从来只是饥饿和安全感，而没谁提到没有金钱。 Don't be 没胆量离开，现在剩更多愁。太吵的过山峰根本解释不了没人成功的理由。 就是头先阿三石介绍的而家内地第一嘅男团，佢哋个名叫做 Rise， 拣嚟歌曲谁都别吝啬。介绍完内地嘅男团之后，就到香港嘅男团啦嘛。佢系嚟自 Mirror 嘅艺人陈卓尔，拣嚟呢首最新嘅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另一个诺贝尔》。 春天是个好佳节，然而被意外摧毁了我的位置，怎么共你不可免，给他改写美满天意。谁曾同情赠我相拥的温度，最后却过于虚耗。情感的压力竭力地抬起，多想记起和平期都好，但听到彻夜的呼叫，相爱就变粪土，谁仿佛明知彻夜。常问我今天经三度，有没答过得很好。情感的压力竭力地抬起，多想记起和平期都好，但听到彻夜的呼叫，相爱就变分。抬起多番奇迹，明明受得起，但听到彻夜的呼叫，双脚为尽气度，谁叫对待你他更好，残忍的记忆壮丽的今竟成了历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民阵计划星期日在九龙发起游行，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话会提出上诉，但对结果不乐观。若果上诉失败，相信会有民主派人士公民抗命。民阵副召集人黎恩浩表示，警方在反对通知书提到，民阵的游行地点十分接近易受冲突影响的高风险建筑物，包括港铁站。他认为连港铁站都成为高风险地方，质疑香港大部分地方都不能够举办游行，认为警方的限制不合比例和不合理。另一名副召集人陈浩焕表示，民阵首次在九龙举办游行是考虑到港铁不时封站，若果在港岛举行游行，很多参与者或者未能离开，而民阵提出的游行路线影响较低，过往警方亦都曾经批准。中大校长段崇智发出公开信，表示已经联络被捕的超过30名学生，了解他们被捕后的遭遇。他说，对于部分警务人员涉嫌不当使用暴力或违反人权，经查证后需要予以谴责。段崇智说，大部分同学表示被捕后要求联络律师或家人不果，亦有人反映得不到所需医疗协助。他又说，一共有大约20位同学表示被捕后曾经遭遇一种或多种不同程度的不合理对待，显示绝非单一事件，从人道角度看情况严重，而涉及身体伤害的更加不能接受。他对同学亲述被捕后经历的身心创伤感到难过和悲愤，强调警方必须确保被捕人士权利不被剥削。段崇智表示会去信特首，希望他考虑针对校方已经掌握初步资料的大约20宗个案，在现有机制外严正跟进。政府亦应正视社会上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强烈声音，只有真相才可以带来最公平的结果。美国众议院早前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若果有人认为某一国家透过单方面措施可以影响香港原本享有的，例如单独关税区或自主的贸易政策，这些措施是多此一举。邱腾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说，香港不单止是和一个国家进行贸易，那个国家无论有几大亦或有几大的影响力，只是一个双边关系，香港的多边关系对外贸易和对外关系是建基于基本法赋予香港独特地位。他又说，有些人前往其他地方试图影响当地政界，从而影响香港情况，这样是多此一举，缘木求鱼，香港的经贸政策不需要让人避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被问到如何回应美国 NBA 总裁亚当斯华指中方要求解雇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言论，耿爽说，从传媒得知消息，为此专门向有关部门了解和核实，结果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过相关要求。较早前，亚当斯华说，有中国官员和商界人士曾经要求 NBA 和火箭队解雇曾经发表支持香港示威言论的莫雷。亚当斯说不会这样做，亦不会惩罚莫雷，重申 NBA 是美国企业，希望所有人明白言论自由是 NBA 的价值观之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19点，跌128点，成交金额77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8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3点，跌11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蚊冇起跌，建设银行6.2毫6跌5仙，友邦保险75.35毫跌4毫，盈富基金27.65毫跌0.5毫，港交所238.2升个二。中国平安94.6跌3毫，美团点评92.75升1.85毫，华夏沪深343.75跌7毫，中国铁塔1.72升1仙，中移动66.15升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4，日元108.68，瑞士法郎0.987，澳元0.684，加元1.313，新西兰元0.638，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13。

着我的一个肉身，可决定抱动你当一位好人，藏着我的千个内心，可接受有心的炫耀我秘密，要亲多人，要跟多神，就算学专心的他专注地做人。 今年几首嘅作品都系用花嚟到做主题嘅，佢系泳儿。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曲由洪永琪，填词有周耀辉。作品嘅名称叫做《花心》。头先首歌咧就系讲追求嗰一刻一时嘅欢愉嘅，跟住揾嚟都系用花做主题，讲嘅就系可以延续一世嘅一个情分。 如果失重两肩感慨万千，太累没法开入面，你能让眉头积雪落到我手心里，无望花又再楚你的心，一切弱点，有谁让你数心跳？爱如愿随年转口，换你会赠一吻，度四季于一笑。再见。 来自林忆文呢首旧嘅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无望花》。跟住呢首歌咧，都系讲一个好长、好恒久嘅一个爱，但系讲咧就系佢同佢相信嘅神之间嗰一种嘅爱。苏立肯为难有佢新嘅专辑叫做《In His Name》，入边有呢首 Side Track 嘅作品，同样都系用花做主题，作品名称叫做《铁兰花》。 近嘅星期五好似都冇乜 Happy Friday 嘅感觉啊，吓。 沉重的脚踩在粘稠的风里，雨水刷不得天空，不愿意落地。疲倦永恒的眼神倒回边际，时间扬起尘沙，看不见你在哪。云沉重的脚 歌手陈粒的作品。 山绵延不断，形成手掌的纹理，漂流倒退在身后，闻不出轨迹。你轻的声音 创作女歌手，歌曲名称叫做《望穿》，因为真的好久都没有放假的感觉了。梗系呢首歌咧，想同你一起感受那种一个人去旅行的潇洒。但系当你行运全世界之后，再花返嚟香港呢个地方，你想佢变成点样嘅城市啊？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 间另一位内地嘅创作歌手，佢叫做朴树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平凡之路》。之路啦，讲紧就系人生呢一程路。我哋经历过迷失，经历过啲彷徨之后，其实系好清楚自己想行向边一度嘅。成首歌有种沧桑嘅肯定喺度，唔知道听紧呢首歌嘅你，又肯唔肯定自己想去边呢？ 曾经毁了我。